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山人海

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，

心如感觉也缠绕之后，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